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ohn. 你好，我是 Jenny. And we're bringing you another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about 非常好吃的日本料理，而且是自助餐。 Ah, 自助餐。 多过瘾啊。 All you can eat. 对。那今天的对话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吃的东西，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好。 好久没吃日本料理了。今天的自助餐一定要放开肚皮多吃点儿。 是啊，我今天连午饭都没吃，专门留着肚子吃大餐。 我也是，饿死了，赶快点，这里上菜慢。 来一个刺身拼盘，都要一点三文鱼和金枪鱼，寿司、手卷也叫一点。 嗯，要一份加州卷，再要一个拼盘。 哎呀，你们别忙着看吃的，要喝什么？清酒、啤酒、鸡尾酒，各来一点吧。 你这个酒鬼，先把肚子填饱再说，酒慢慢来嘛。 什么慢慢来，好不容易才出来喝一次，别浪费机会啊。 我们忙着点菜呢，你别打岔。要烤鳗鱼、天妇罗，还要饺子、乌冬面。 这种一吃就饱的东西不划算，吃不下好东西了。 对，这里有奶油烤生蚝吗？一人一个。听说海胆也很新鲜，多要一点吧。 还有铁板烧，牛肉、羊肉、虾，我们都要。 要哪一种清酒？ 随便你。 要热的还是冷的？ 你决定吧。 我看都要，来吃日本料理就是要喝酒。 我饿死了，现在只想吃。 点了那么多荤的，点一些素菜吧。 蔬菜沙拉，每人再来一碗味噌汤。 这么多东西随便吃随便喝，太爽了。 我们今天一定要慢慢吃慢慢喝，好好享受享受。 Wow, Jenny 吃的很多啊。 嗯，我听了就饱了。 那我们说说我们的肚子啊。 哎，好，那吃自助餐之前呢，大家都会留着肚子，留着肚子吃大餐。 Leave your stomach. 其实意思就是不要吃东西，你要、 就是、留空间是吧？ 对，留空间，你可以吃很多的东西，这个叫留着肚子。 然后吃的时候要怎么样？ 吃的时候要放开肚皮，多吃点，放开肚皮。 Is that like opening up your pants so you can get fatter? 你也可以啊，但其实这里形容的，首先它是一个比喻啦，而且形容的是一个态度吧，就是什么也不管，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啊 ，OK， 我喜欢这个态度。 放开肚皮，或者也可以说放开肚子，对吧？那对话里还说啊，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又和肚子有关啊，要把它填饱。 填饱 ，like fill up， 嗯 ，fill it full。 对，那你也可以说我们要填饱肚子，不用把。 啊 ，OK。 好，那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呢，通常刺身大家一定会点，对吧？ 啊，萨西米是吧？ 对，而且都会点一个刺身拼盘啊、哦。 那这个拼盘是什么？有点像乒乓。 不是，其实盘是一个盘子，然后拼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 OK， we're not actually playing ping pong with sashimi。 没有 啊 ，OK。 那样挺恶心的、哦、把生的鱼打来打去 刺身拼盘。 对对对，那刺身里面大家喜欢吃的有三文鱼还有金枪鱼，对吧？ So that would be salmon and tuna。 嗯，三文鱼和金枪鱼。那么当然寿司和手卷也都是日本料理里面很特色的。 那么手卷 it's like the maki, the roll， 对, 对，就是你用手把它卷起来的、哦、 啊。 其实寿司也是用手卷的呀，是吧？ 但是样子不一样。 样子不同，对对对、 嗯、 哎，那有一种这个手卷是在美国发明的，对吧？ 啊，加州的是吗？ 嗯，加州卷，加州卷 California rolls， 这个很受欢迎、哦、 啊。上海也有，对 对，因为很漂亮而且又很好吃。 嗯， 那当然这个去吃嘛，我们还要喝一点日本的酒，就是清酒。清酒 就是 sake。 嗯，它就是这样透明的，非常的清，对吧？ 因为它的样子就叫它清酒是吗？ 是的，不过我不太喜欢喝清。 哎，好喝啊。 哎，你别打岔。 哦，对不起。 别打岔。 打岔。 嗯，打岔的意思呢，就是别人在说话的时候 你就插进来了。 嗯，我喜欢这样做。 你喜欢打岔啊？ 嗯。 或者别人在说一件事的时候，你说了另外一件没有关系的事情， 也是打岔。 这个也是打岔 啊。 好，那我们别打岔，继续看日本料理。烤鳗鱼啊，也是味道特别好而且很方便的一种食品，对吧？ That's roasted eel. 嗯，烤鳗鱼。 Jenny, hold on a second. Isn't that 鳗鱼？ 啊，第二声啊。 Yeah, that's what it says in the dictionary. 对对对，字典里是鳗鱼，但是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说鳗鱼，我们都说鳗鱼。 啊，OK, 知道。 嗯，那还有一个天妇罗是炸过的。 天妇罗 is tempura, right? 对，天妇罗。 Tempura, as we might say in the States. 哎，很好听的名字啊。那还有一个日本的主食，一种面。乌冬面，乌冬面。 And as they say in Japanese, 乌冬。 嗯，乌冬啊。 那海鲜还有吧？ 当然还有啦，还有生蚝，生蚝。 Is that raw oysters? 应该说是，因为 oysters 就是蚝嘛。 嗯。 但是蚝经常是生的吃，对吧？ 对。 所以，我们就习惯把蚝叫做生蚝。那么哪怕是熟的，比如说烤过的蚝，我们也会说烤生蚝，烤生蚝。 Roasted raw oysters. 对。 那你说生蚝不一定是生的是吧？ 哎，不一定。 嗯，有意思。 嗯，还有一个海胆，你喜欢吃吗？ 啊，不喜欢。 海胆。 That would be sea urchin. 哎，对，它黏黏的哦。 你喜欢吗？ 我喜欢啊。 啊，真的。 我是中国人，什么都敢吃。那我们再看一个你，我觉得西方人会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铁板烧。铁板烧， 对，我喜欢。 嗯 ，teppanyaki, right? 对，那因为很多的鱼啊、肉啊、虾啊都可以用来铁板烧，对吧？吃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喝一点汤，来喝一碗味噌汤。味噌汤 啊、I hate to be the voice of the dictionary yet again. 对啊，但是和鳗鱼一样啊、哦。 对， 味噌汤这个噌，字典里呢是噌，味噌汤，味噌汤。 但是你们不这么说是吗？ 不说，我们都说味噌汤啊。 啊 ，OK, the famous miso soup. 嗯，对的。 对，我特别喜欢味噌汤。 哎，我自己也经常买这个味噌来做啊。 啊，是吗？ 很方便啊，下次我教你吧。 对，我知道，很简单。 放到水里煮一煮就好。 对。 好，哎 ，John, 我发现啊，去点这个，去吃日本料理自助餐，点菜就要花很多时间。 啊，对。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选择，而且大家都很贪心，对吧？ 对。 那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久没吃日本料理了，今天的自助餐一定要放开肚皮多吃点儿。 是啊，我今天连午饭都没吃，专门留着肚子吃大餐。 我也是饿死了，赶快点，这里上菜慢。 来一个刺身拼盘，多要一点三文鱼和金枪鱼，寿司手卷也叫一点。 嗯，要一份加州卷，再要一个拼盘。 哎呀，你们别忙着看吃的，要喝什么？清酒、啤酒、鸡尾酒，各来一点吧。 你这个酒鬼，先把肚子填饱再说。酒慢慢来嘛。 什么慢慢来？好不容易才出来喝一次，别浪费机会啊。 我们忙着点菜呢，你别打岔。要烤鳗鱼、天妇罗，还要饺子、乌冬面。 这种一吃就饱的东西不划算，吃不下好东西了。 对，这里有奶油烤生蚝吗？一人一个。听说海胆也很新鲜，多要一点吧。 还有铁板烧，牛肉、羊肉、虾，我们都要。 要哪一种清酒？ 随便你。 要热的还是冷的？ 你决定吧。 我看都要，来吃日本料理就是要喝酒。 我饿死了，现在只想吃。 点了那么多荤的，点一些素菜吧。 蔬菜沙拉，每人再来一碗味噌汤。 这么多东西随便吃随便喝，太爽了。 我们今天一定要慢慢吃慢慢喝，好好享受享受。 啊，听了第二遍特别饱，对吧？ 嗯，那这样你吃自助餐会不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划算不划算，你一定要多点一点，多吃一点。 对，还有不要吃便宜的，还有不要喝啤酒。 对，因为啤酒一喝就饱了。 对，可以喝饱，这样很浪费。 好东西就吃不下了，什么生蚝啊，铁板烧啊。 对， 先要吃这些哈。我自己觉得吃了自助餐呢，第二天就会非常恨自己，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 但是你还是那么瘦着你。 要控制一下哈。那今天呢是非常美味的一课，所有跟吃有关的课程都是挺受欢迎的啊。所以请大家到 ChinesePod.com。 Yeah, leave u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at ChinesePod.com. 下次再见。 再见。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